气，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还是继续给您讲述芳香达人安安的故事。昨天的节目里，安安简单的把芳香疗法是怎么回事给大家介绍了一番，另外也讲到了他本人是怎么接触到芳香疗法的。那么在这之后还有哪些故事呢？这个芳香的味道又是怎么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进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咱们接着往下听吧。偶然的机遇，他与精油结缘，接触和了解，他爱上了芳香疗法。精油气味到底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与芳香为伴，他又有着怎样的感受？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邀请芳香达人安安给您讲讲他的芳香事业。所谓我们闻到的味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有形的东西。 是的， 它比那个空气好像还要重一些啊。它可以改变你周围的空气。 对对， 是这意思吧？ 嗯。 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呢？熏蒸的方式是可以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比如像精油吧，我们可以把它加在酒精里。 再加酒精里头？ 对，你加在酒精里，然后喷在屋子里。 可以喷？ 对，因为酒精啊，它是算是有机溶剂，可以溶解精油， 可以把精油溶解开。 对， 然后通过喷雾的方式喷在房间里。 对对对。 哦， 这也算是一个净化的方式。 净化空气。 嗯， 跟那个喷香水一个道理呗。 对，没错。 是吧？ 嗯。 哎，它呢可以把空气里边的像咱们这个粉尘呀、或者是一些这个 异味 ，对对，这个除掉异味的 话。还有细菌。 啊，连细菌。 嗯。 你在房间里的时候啊，这个你可能你觉得哎，房间里头挺干净的呀，哎，但是我教大家做一实验，你把房间那灯关了啊，当然晚上的时候你把房间那灯关了，你拿一手电，哎，然后你啪把手电打开以后，你打开一个光柱，你看吧， 灰尘， 就这个光柱里边它那种细细的那种小的那种灰尘可多了， 嗯， 所以你就想为什么说我鼻子会难受啊，为什么我会嗓子会干呀、啊，为什么我会咳嗽啊，这些东西它都会起作用的。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方法是可以哎降低这种东西。 是你看到那些是有形的。 对。 还有很多无形的，就像我刚才说细菌还有病毒。 对。 对，尤其是像感冒多发的季节，你要办公室里备一个这个的话，对你身体其实是很好的。 哎， 经常在空间里喷一喷。 没错。 嗯、 所以呢不但对你自己好啊，对周围的人也好啊，是不是？ 对对对。 哎、这个万一这个互相有一个交叉的感染， 给大家提供个小配方可以。 哎、这是喷雾啊， 嗯， 刚才说了熏灯啊，喷雾，还有别的方式吗？ 您说空间的是吗？ 啊，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让那香味儿它起作用， 扩散啊，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比较推荐，您选一个就是您比较喜欢的精油，或者就像比如现在这个天气啊，你要预防流感，您可以带一支蓝椒尤加利，或者是。罗纹沙叶在身上、您把它滴在手掌心，就像我刚才给您用一样、 哦、 滴在手掌心上，然后这样嗅闻。 嗅闻。 对对对， 嗯，涂抹也行吧， 涂抹当然可以。 刚才这咱们就还有这涂抹， 对，因为你是一糙老爷们儿嘛，所以我，所以我就给你直接抹。但是有的女孩子啊，可能不能直接抹，她们 还有化妆品什么的， 不是，她们有可能比较敏感， 哦、 容易过敏。 哦， 嗯， 哎，我这体质比较壮哈，这个可能这个作用那强一点没关系。 对，我主要有比较丰富的这种个案经验，所以看你，我觉得你肯定不会过敏。 我怎么觉得你这么一说哈，我现在从这个 痒痒了， 嗓子眼儿里边都在冒这个，就刚才你给我涂的这个花椒的这个香味儿， 是吗？真的？ 哎，就是好像里边是真的产生了一种这种味道似的，我也不知道是幻觉。 它已经进入到你的细胞了。 它真的是渗透到细胞里边去了，而且一直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么长时间，我在不停的在跟你讲呢，咱们在聊天。我也没有说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嗯， 真的是管用啊，看来。哎，这就说了，刚才你说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适合的一些种类的精油，随身带在身边，然后呢可以哎有 滴在手上嗅闻，对。 那么那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精油的话，它的这个芳香的味道可以有不同的作用，是这样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植物分不同科属，不同科属的这个精油啊，它们就是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多是比较接近的 哦。 所以你看像松科的，我们都会闻到那种比较上扬的那种单铁烯或者倍半铁烯的味道。 对， 它是能激励你，就是你一闻就会觉得很清醒。 哎，这么形容，刚才说这个词儿，可能您听不明白的，咱形象一点，您闻过那松香吗？哎，那个大概齐啊， 对对， 松节油啊，就那意思。 嗯， 这是 对。你看，相反呢，就像一些薰衣草，唇形科的，大部分人闻了，他们可能会觉得啊，好清凉， 哎，舒服， 就好，对，好放松。所以像真正薰衣草精油，就是它含有高比例的这个脂类，就确实是能让人放松， 哎， 帮助人睡眠。 哦，有助于睡眠。 对，尤其是你白天。用脑比较多的，然后晚上呢就很容易躺在床上，你仍然在想那个工作的事情或者白天的一些事情。 哎呀，老板给布置这个报告啊， 明天怎么，明天要干什么呀， 还没写呢。 对对对， 那就不能睡觉了。 所以像这样的就是特别适合用这个真正薰衣草这类的精油。 哎，有朋友哈，我看有那么做的哈，弄一个这个小小的那个精小小小小瓶儿， 小木瓶 儿，小木瓶儿，哎，然后把那个薰衣草那个精油啊， 对对， 装在里边，然后把它吊在床头， 对对对， 啊，这个淡淡的香味老在这个枕头边上萦绕， 对，那样的话能一两星期可能都会有味儿呢， 是吧？哎，那你就闻着这味儿，一会儿就睡了。 是的，是的， 哎，这倒是挺好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这是什么薰衣草哈？ 对， 还有没有多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常用的 ，刚才说到薰衣草啊，就是大家要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真正薰衣草，因为薰衣草它是唇形科，它其实杂交有很多品种 哦， 有叫碎花薰衣草的，然后还有叫醒目薰衣草的 哦， 还有头状薰衣草，它这些不同的品种，只有真正薰衣草才能够帮助你睡眠， 就是得记住了，就是薰衣草啊，没有那么多的前缀后缀， 真正薰衣草，高地真正薰衣草， 叫高地真正薰衣草， 对对对， 哦，这是它的全名， 对对对， 就是跟那个正宗， 对，它有拉丁名，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就是查询一下，再百度一下这个高地真正薰衣草， 对对对，就是它的拉丁文的这个名字啊， 对， 因为别的都是外国字，咱看着都差不多，一闻，大概都是那味儿，咱就用了啊，它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比如有些朋友他们会胃不舒服，就是经常胃胀气，中午吃完饭感觉不消化， 就像我这种吃的比较多啊，又吃的快的这种， 我觉得你应该没事儿，你看着红光满面的，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就或者就是中午一吃完饭然后就想上厕所，这其实都是肠胃不适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肠胃不好， 对，肠胃不好， 嗯， 就可以考虑用罗勒。 罗勒， 对，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精油。我们一般上市面卖的罗勒都是沉香醇罗勒，都是能够帮助消除这个肠胃胀气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往手心滴上一两滴，直接涂在肚脐眼周围。 这个自己就可以这个做这个这个 对对对， 按摩一下、啊、 它对它很简单，当然你有植物油调配一下更好。还有呢，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关心，比如什么减肥， 减肥啊，还能减肥。 对对对， 好， 精油也有可以减肥的。当然，精油减肥啊，它不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胖子，要治的啊，不是肥肉，是治它的馋。 就是要从源头拔。 所以呢，怎么样才能控制一个人的食欲呢？我们可以给他闻一些，就是让他嗅闻了以后有饱腹感的。 不是闻完了以后就恶心的不想吃饭。 不、 啊， 他是闻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没那么饿了， 是吗？ 会有这样的经验。 那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呢？ 你看我们其实平时说的那个肉桂。 啊，肉桂我知道，炖肉、炖肉的时候往里加。 哎。咱中国人其实不怎么用肉桂，但是你去喝咖啡，什么那个、 哦、 上面会撒那个肉桂粉，有的， 哎，这是跟咱那桂皮什么的一样吗？ 哎，有点像， 啊、 那个就叫中国肉桂，然后、 哦、 像一般撒在那个咖啡上的那个，是叫西兰肉桂、 那是肉桂呀、啊，我以为撒的是巧克力那个面儿 嘛。有巧克力面嘛，但是也有撒肉桂的。 哦， 肉桂那是。我不常喝咖啡啊，那是卡布吗？卡布奇诺 是，反正有奶油的那种 啊，对对对， 奶油的那泡沫啊， 对对对，而且肉桂，在西方世界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那个气味，其实是一种让人很饱足的一种气味， 闻了以后就饱了， 对，当然意志力也很重要啊，咱们这个就得各按各自分析了、 对对对， 有的人，你可以用这个，然后加上自己的意志力，他就能比较好的帮助你减肥。 最玄乎的啊，我这也看网上说的，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么用啊？它是不是真的啊？咱也印证一下。这个好多人说那个亚麻籽，榨油，榨这个就不是榨油，就是也可以做这精油啊啊，这亚麻籽 植物油 啊，植物油啊，亚麻籽是不是就跟咱们那会儿小时候弄那大麻籽似的那种东西？ 就是咱们亚麻籽是亚麻籽，然后咱们平时说那个大麻籽，也有人也叫火麻仁， 就是插着一个铁丝上一点，它能当灯泡使的那能当， 咱俩估计有代沟，没玩过。 就是圆圆的啊，它里边是也是有油脂的，可以点燃的那种。 就是也是丰富油脂的 啊。 那你们可能你们小男孩玩吧。 大概就是这意思，小男孩，好几十年以前了那种。就是说，这个亚麻籽啊，它可以做精油啊，这个 植物油， 做植物油，也可以达到一种调节调理的作用。 对， 这个 我就要好好说一下。大家其实现在关注健康的朋友都知道去要吃橄榄油。 对。 对吧？ 对。 橄榄油是冷压的植物油。冷压是什么概念？他们就是确保这个种子的温度不超过60度。冷压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听好了，就是植物种子里其实是包含了丰富的脂肪酸。那我们人体呢，其实是非常需要这些没有被破坏的丰富脂肪酸，因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细胞壁、我们身体里需要很多很多，就是包括激素的生成，它都是需要这些珍稀的不饱和脂肪酸。因为植物种子一旦加热然后再压榨的话，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有可能是受到破坏的。 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亚麻籽油特别的就是需要就提倡一下呢？因为我们你看咱们北方啊，生活在内陆城市，可能北京还好，其实很多你到河北啊或者山西那些地方，其实他们都很少吃深海鱼的。 对。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人体是需要补充欧米伽三的，尤其是脑力劳动者，你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欧米伽三的话，你可能会比如经常会有疲惫感。然后你的大脑，你会觉得你的大脑转不动，就好多事情你想不明白。甚至严重的就可能会影响到，就比如什么内分泌失调。 等等等等， 甚至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才产生拖延症。 哎，对对对，都有这样的， 是吧？ 所以亚麻籽油它就是可以说是陆地的深海鱼， 嗯， 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丰富的和深海鱼一样的欧米伽三。 哦， 嗯， 这又是一新名词，以前我们就听说什么 DHA 什么之类的。 哎，对，那卖奶粉不都对吧？ 就是它有同样的作用。 嗯， 那这属于是食用范畴的了。 食用范畴的。 哦，那跟咱们这个芳香疗法它不是 当然有关系， 有还有关系哦。 因为芳香疗法呀，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精油， 嗯， 它最好的机制，就是携带它的， 嗯， 也就是说，比如我们涂抹， 嗯， 我甚至可以内服， 嗯， 它最好的伴侣是谁呢？ 嗯， 就是植物油。 哦， 嗯， 就是它需要植物油作为一种机制。 就是对 调一下嘛， 哎，调一下，然后你再抹， 哦， 你再喝， 嗯， 这样的话，它都更利于吸收扩散。 哦， 嗯， 是亚麻籽油是就是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机制。 嗯，对，亚麻籽油我是会建议大家去直接服用， 主要是直接吃。嗯， 对，直接吃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你每天不用多，就是5到10毫升， 嗯， 就可以了。 最好是凉拌菜吃吧，要是 那个油啊，冷压油都比较怪，咱中国人可能都吃不惯，就是觉得没有油香味儿。 嗯 嗯， 就是 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可以早晨醒来以后空腹口服。 嚯，哦， 而且特别是一些就是有慢性胃炎的朋友， 嗯， 其实早晨起来空腹口服这个植物油， 抿一勺。 那你就直接把它吞下去，因为喝油嘛，啊，其实还是蛮不舒服的。 好家伙，呵呵，早点之前嘛，反正随着早点一块吃也行。 就是对，先吃， 嗯， 先吃，因为那个植物油你喝下去以后啊， 嗯， 它其实对你的胃，就这种纯植物、纯天然的东西， 嗯， 它对你的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哦， 肠胃都有。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么当然了，这个关于这个芳香疗法呀，还有这个精油啊什么的，还是流传着好多的这种故事哈。我看这个网友很津津乐道的，老讲到关于一个叫大马士革玫瑰精油的故事，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嗯，那个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是我们一般人知道最贵的精油。 哦，就价格特别贵哈。 对对对， 嗯， 它为什么贵呢？因为它的产量， 嗯， 也就是说可能得几千公斤的花瓣才能生产1公斤的， 哦， 精油。 必须是那玫瑰花。 而且那玫瑰啊还不是说咱中国的玫瑰。 只能是那大马士革那儿产的玫瑰。 对，我们知道叙利亚、 哦， 那一带包括土耳其， 嗯 它都会产这种，因为它那个地方的风土水土 、啊， 对， 那个气候。 哎，对。然后那个地方产的这个玫瑰精油，它的那个气味啊， 嗯， 然后包括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 嗯， 都特别的好。 哎， 嗯， 这个所以它就是特别金贵的那种。 大马士革玫瑰在精油里面被誉为这个玫瑰之后。 哦， 精油之后。 精油之后。 还有精油之王。 嗯，精油之王是谁啊？ 茉莉。 茉莉。 嗯。 哦，茉莉花。 是。 茉莉花做的精油。 对， 哦，哎，你就一想吧，这两种对味道多好啊，是吧？ 嗯， 哎，闻着多香啊，是吧？这个肯定是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 这个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啊， 嗯， 它对女性特别好。 哦， 嗯， 美容。 是这样，我有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自己在去年，因为去年是我的亲身经历吧。因为之前呢，总是从书上看，就是我的教科书上看， 嗯， 会说这个大马士革玫瑰它对提升女性的比如自信程度啊， 嗯， 各方面它有帮助。实际上我自己是没有那种体会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去用过它。 没用过。嗯，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用呢？是因为 不好买。 不是，我那儿其实有蛮多大马士革玫瑰的。 哦，有。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味道很俗气， 就是那种芳香啊。 对啊，我跟你说玫瑰的味道，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味道吧？ 对， 大家一般人脑海里都会，我一说玫瑰的话，大家都会能浮现出来玫瑰那个香味儿。 嗯， 可能是某一次家里买的空气清新剂。 嗯， 或者是哪一次在柜台上试的一个化妆品。 对， 嗯，或者是你路过就是在商场里走，从一个人身边走过，他身上那种气味儿。 对， 但实际上那些都不是大马士革玫瑰的香味儿。 哦。你原来认为大马士革玫瑰那味儿跟那个差不多，就没用。 对，甚至我自己有了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啊，我也没有 就 在自己身上用过。我会给别人调配方的时候放，但是我自己没有试过。直到有一次，我不小心，就是在调油的时候给洒了。 哦， 那油很贵的。 对呀。 所以我就特别心疼。 嗯。 我就拿了一个棉球，我就把那精油吸上，我就塞在我的衣服里了。 哦， 因为就是我们做芳疗都知道，就是用油啊，我们是分不同的脉轮的。 火， 这 又深了啊！ 这个深，我就简单来说吧，就是我把大马士革用在我这个心脏的这个部位了， 就放的位置不一样。 哎，对对对，放在心脏这个部位呢，其实是代表着它可以帮助你，让你去感受这个世界更多的一些讯息，感受这个世界的善意。 哦，就是这么一个寓意啊。但是它放的位置是在心脏这个附近。 对对对，然后那天我自己下午就一直在我的工作室工作，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只是觉得这玩意儿别浪费。 对， 因为一下午都被那个玫瑰的气味包裹着，我也没有特别的感觉。然后直到我下班，我去出去吃饭。我平时一个人嘛，所以呢，那天我走到饭馆，就是我老去吃饭的一饭馆。然后那个迎宾给我开门，我那天就觉得特奇怪，我说为什么感觉他今天对我这么热情呢？ 好。 然后等我进去了以后坐在那儿， 服务生也特热情。 哎，对。 老板出来也特热情。 我就特纳闷儿，因为我平时去那儿我就会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对我的善意，我就是一吃饭的。 哎， 然后又一个人，他们就会把我安排到那个比如说离厕所最近的 啊， 离厨房最近的桌子，就没人爱去那地儿。 哎， 结果那天我就觉得大家 一领位就给您领到窗边 那 个，那 也没有， 是吧？ 还是厨房的。 嗨， 但是我会觉得 他态度不一样， 他态度不一样了。就是我看到我和他有目光接触了，以前是不会有的。 对对对。 然后等我 他关注你了。 对，然后等我坐下的时候，我就脱掉外套，然后那个玫瑰的香味就出来了。哦，我才知道，可能他们平时也是这么对我的。 对对对对。 就是今天他们和平时也没什么不一样，改变的只是我。 哦，是你觉得他们对你不一样。 对，就实际上是他们平时可能也是很有热忱在工作，只是我感觉不到， 没有感觉到。 对，所以玫瑰呢，它就是这样，它能焕发你去重新感受这个世界，它能给人和人之间带来很多善意。 哎，你看这里边就悟出好些道理来了， 这真的是这样。 哎，他实际上他对人他这就是这种一种默默的改变。哎，这不仅仅是一种健康上的调理，而且是从情绪上，甚至说从情感上啊，甚至说从世界观上有一些影响啊。哎，这个你看， 他真的是一门疗愈的艺术。 就是说，当你别到。体验到别人带来的这种味道，或者说你自己身上你有这种味道的时候，你可能看世界的眼光和角度都会发生改变。 对，而且是不知不觉当中， 是吧？越说越悬了。 不是这么说，可能不太理性。实际上，我平时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 但是说这东西，只有你去实际的体验了，你才能够知道。 是的， 是这意思吧？啊，这个别人我们怎么形容的话，它只不过是就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没错。 而它很多， 我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去体验一把。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各位朋友，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